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，哼，把锄头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。哦哦哦哦，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。笑一些在脸上，哼一曲相聚笑唱，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。多少落寞村长都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。